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我们来一起关注的最新天气。今天白天本市逐渐转为高压后部气场的控制，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，雾霾天气有所发展，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逐渐转差，但白天大部分路段的能见度在3到8千米，对交通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。夜间呢，大家注意能见度进一步转差，东部南部局地短时能见度可能会低于1千米，希望各位注意交通安全。今天下午晴，有轻微轻度霾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1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有轻雾或雾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总的来看，今明两天能见度不太好，夜间能见度进一步会转差，希望各位注意安全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，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。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咱一发不可收拾了， 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。 每一次上 路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，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，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。 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 在路上。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1月12号星期一11点33分44秒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，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，旅行号1073。各位好，我是周准。 各位好，我是道道。 听着这个日语的歌曲呢，我们今天要去日本这个国家。到了这个月份，比如这样的季节，日本会有很多的元素。 哎，是的，就是以枫叶为元素，也是有很多的。 你看，你就看着枫叶，白天呢走走看看，晚上还有夜风。 还有夜风呢。 走了，看完夜风之后呢，晚上再温泉一下。 哎呀，然后泡着，叮，哎，什么东西？一看，是枫叶。 对，晶莹的、红的、黄的那种枫叶贴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，是非常的感觉大自然或者没有亲密接触的 瞬间。 是的。那比如这个月份或者下个月份，大家要去日本玩，顺便要看看枫叶的话，我们节目组今天准备了是日本赏红之旅。

那是不可能的， 挺难找。 对，我们可能要给你安利京都了，还真有 京都。 这个京都呢，是一座被寺院和神社包围的城，是最现代繁华的四条通上，可以毫无违和感的出现一座神庙。 神、 哦、最冷门的小街上也可能随时出现这个佛和哈、 嗯， 这意味着无数寺院和庭院都是观赏红叶的绝佳之地、 嗯、 行走在寺庙神社和庭院之间，绚烂美好又充满禅意，总是令人忍不住惊叹。 说的挺好，但是你就会发出一些疑问哈。那京都这个地方常常都是人包着人 啊， 能拥挤到发出土拨鼠的尖叫同时、啊、那种啊，但是只要大家挑好什么呀，时间挑好对地方、 嗯、 就能独享一片好山好水好红叶。 那么为了避免你选择困难症哈、嗯、那孤独星球结合着我们的节目啊，我们倾情推荐为大家挑选了几个最佳去处，无论是市区还是郊区，总有一个能让你在这个秋天爱上京都的红叶。 排名依然不分先后。 好， 第一个榜上有名的地方叫做玻璃光院 啊，琉璃光院、 啊、琉璃光院， 琉璃光院、哦、琉璃光院本身就很有名嘛、 嗯、 然后去这儿要赏红叶的话，那简直就是哇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。 什么感觉？ 京都观赏红叶的地方不胜枚举，但是很多人都被琉璃光院里那宛若非人间的红叶所震撼。不同层次的红被框在木条围成的敞开窗格当中、 啊、 又透过低处的透明塑料桌布产生了倒影，说是京都最美也不为过， 就很日本的风格了哈。这个琉璃光院一年仅开两季，春季是有新绿的、 嗯、 萌芽开始， 对， 秋季红叶以黄橙红桃等多色更是为人津津乐道。 哇哦！ 最引人注意当然是书院的二楼， 哎， 这里怎么了呢？不仅能拍到经典的照片、 嗯、 还能在不同的角度观赏黄橙桃红的红叶、 嗯、 旁边呢还可以抄上一段小经。 哎，是，不管你抄什么经啊，你可以抄一下， 人间正道是沧桑。 哎，沧桑 沧桑沧 啊。除此之外呢，玄关清澈池水中的锦鲤可以许愿、 哎、 琉璃之庭的数十种青苔等等也都是很美的， 环境很好、 嗯、啊。对，这个琉璃光院秋季开放时间是10月1日到12月4日， 还赶得上啊， 还赶得上11月中下旬。哇， 这 马上就到了吗？ 对 对，是红叶盛放之期，届时也会人满为患。哇，甚至有人排过3个小时的长队。 哦呦呦， 所以来琉璃光院时间要选好，尽量赶早避开周末。 嗯， 但是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有的朋友说呢，排队、 嗯、 你排队了你还比没来的人幸福呢。 对呀、啊、 你这么想对不对？ 至少你等3个小时你是 能 看 到 的。 嗯，别让长队破坏心情、嗯、你可以完全在寺院周边小路上看看红叶，或是坐上缆车啊去那个寺院群，对吧、 嗯、 然后再回来看看，运气都是可以的。远赴至此不如索性安排一整天的行程、 嗯、 在山里走走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呼吸芬芳的选择。 是的，就是大家来到这儿赏红叶嘛，就是要有一个好心情、嗯、千万不要着急。 对，你慢慢来就行了哈、 嗯、 都排队你就看看，大家排队的心情也挺好的。 对呀、啊、实在不行搬个马扎， 是不是？咋去到哪儿呢？ 咋去呢？这个琉璃光院在哪儿啊、 嗯、 乘坐这个电铁到，就应该叫做巴赖比瑞山口站、 哦、 它这个都是写的很繁体的字哈。 是， 或者是乘坐京都市就市营巴士17路或者18路到巴赖站前下就可以， 找到巴赖站就行了哈。 巴赖站。 第二个榜上有名的地方也是一个寺庙哈、 嗯、 东福寺啊、 嗯、 东福寺这个地方呢是以红叶著称的。 嗯， 为什么？它是京都这个城市最精致的寺庙之一。到出现精致这个词儿一定不大、嗯、 对，我觉得也是，但是呢却非常的 讲究， 好看，非常的讲究、嗯、考究啊。通天桥是架起的长廊，在这里观赏红叶和新绿都是再美不过的， 都是两季啊。 对、 嗯、 它这个方丈庭院庭园，它方丈庭园八象之庭、 哦、 表现出来禅意的摩登化、 哦、 是昭和时代造园名家崇森三菱的得意之作。它和福建道和大社还有泉涌社都是不远的，三者可以串起来游玩。 不错、嗯、啊，这个前往东福寺呢你可以坐京阪线 JR 线、嗯、奈良线至东福寺下车，